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演奏厅，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长笛演奏家马克森切拉里乌演奏的巴赫的长笛奏鸣曲。下面请欣赏 C 小调奏鸣曲、降 E 大调奏鸣曲、 G 大调奏鸣曲、 G 小调奏鸣曲，下面请连续欣赏。 Thank you. Thank you.